我飞到 Otta Channel 了，我来记得。 我系不一样，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 Otta 系 Otta 酷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我哋嘅论坛已经搬咗去 Discord 度，有咩意见、指正或者想讨论嘅都可以过嚟留言。邀请连结就放在资讯栏度，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啲，好似我哋之前冇讲过嘅愚人节题目。 愚人节企划有啲咩有趣企划，偶不意我哋都会提一提嘅。但系认认真同你讲一个愚人节呢件文化呢个传统咧，应该系冇试过嘅。咁所以我哋呢次就同大家讲一讲愚人节嘅起源啊、传统呢啲嘢咧，就唔该你自己 Google 维基啦。我哋唔喺度特别再提，因为年年都会有人提噶啦。我哋主要讲紧系日本愚人节文化。咁其实鬼佬都会玩嘅，不过就我哋主要讲 ACG 啦吓。 呢两年 Google 话哇。因为冇肺关系，所以佢唔玩愚人节啦。啊，顶你个肺啦！年年咁多春节，我哋又搞愚人节。 咁即系佢仲玩得你少咩？即系咁啊，好啦。咁因为日本嘅愚人节同鬼佬嘅愚人有少少唔同嘅。鬼佬通常系纯粹开玩笑嘅，但系日本嘅愚人节有个好特别嘅传统咧，就系 A C G 界嘅传统嚟嘅，即系其他企业好少做嘅，以恶搞为主，同埋就系实假就会有一阵，好独特文化喺度嘅。简单就系传统上嗰一日讲大话都冇所谓， 系 咯，嗰一日讲大话就唔准嬲嘅。你睇叮当都有噶，大雄会喺愚人节嗰阵时咧，俾阿纪安玩鸠呢样嘢，我咧真系都几惨下。你谂下，纪安个智力水平比纪安智力剪压，系一个咩感觉？包括之前讲 Stand by V 嗰阵时都系噶，个雪方药水就系嗰一日，太太同阿纪安就走去玩鸠佢，大雄中一招就愤愤不平，咁啊饮支雪方药水，咁啊重点就系呢个文化其实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植根喺日本噶啦。你睇下第六期叮当，再见叮当之后嗰个话喂喂， 好耐啦呢个系我僆仔年代已经够搵咗种嚟噶啦。 藤子年代啊，藤子买咗琴啊，但几多年啦，大佬 系藤子仲系好年轻嘅年代啊，重点系 出道的年代啊。就已经玩紧噶啦，所以呢样嘢喺日本真系好多好多年嘅传统嚟噶啦。每一年就会攞啲好似好荒谬嘅新嘢出嚟，所以大家都会话四月一号嗰日，无论你讲乜春都好啦，我都唔会信嘅。虽然大家都知道有啲嘢咧，你系真会信嘅，因为四月一号亦都系年度更换，所以啲相关嘅嘢都其实可能系真嘅。 所以四月一号咧，有啲大公司嘅咩新公布咧，我系睇清楚先，有啲可能发生，我都留意下，因为有时啲嘢系本来冇可能发生，变咗有可能发生噶，因为间唔中会有啲咁嘅嘢就最初边系愚人节企话，结果前边系真嘅。 呢样嘢有几种层面嘅，有一啲咧就系一开始就预咗嘅。譬如东利同 FGO 合作呢个消息呢，就一开始諗住双重fake你，因为嗰一日你讲乜嘢你都唔会信㗎嘛，都系认为佢系假㗎嘛，咁我出个真嘅企划咪玩到你囉，因为重点唔系要讲大话，而系要玩人㗎嘛。超东利点解可能同 FGO 合作，如果你又讲得咁蠢嘅说话的话，佢个消息一出嗰时候我第一句应该讲呢个系真嘅。 我都觉得系真嘅，因为东利同 FGO 合作咗几期啫，佢成个班系 FGO 嚟嘅，班声优唯一唔系 FGO 班就系中原麻衣囉。 咁系因为虚渊中间铺桥引路㗎嘛。所以如果佢要讲大话，就唔会用 FGO 啲咁高可能性嘅嘢，佢会搵啲再荒谬少少。因为其实而家日本嘅文化，尤其是 ACG 啦，逐渐变成唔系为咗玩鸠你，即系玩鸠你嘅成分系低好多，系攞嚟嗰啲天马行空唔可能嘅企划攞出嚟鸠吹一下嘅啫。所以都会出现引出到第二种由假变真嘅情况，就系原本真系谂住鸠吹嘅，但系最终实际上系 work 咗嘅。 间唔中就有啦，呢嘢又唔系话少见嘅，系有时啲莫名其妙啲古灵精怪产品咧，结果真系因为太受欢迎佢出咗嚟嘅。 Kiss 系最中意喺四月一号出真消息，假嘅真消息。Reway 都系其中一个嚟嘅，不过 Reway 就系原本就决定入咗嘅。咁呢类企划就大家觉得好荒谬，但系荒谬得嚟就其实 work 喎，然后用呢样嘢嚟做基础，其实你最终见到啦，最终成品啦，同当初 up 出嚟嗰嚿嘢咧，其实差好远噶啦。点解呢？因为嗰个唔系一开始已经谂住要嘅。比如话呢个 KFC 系出过一个叫电竞气炸锅嘅物体，喺个恶搞嗰部分咧，就宣称话用呢个 display 嘅肺热攞嚟气炸。咁但系计一计就知道 display 嘅肺热就算高温度啦，点都唔会就足够气炸噶嘛。咁佢后嚟真系出一部 KFC 联名电竞主机。咁啊，当然啦，佢做唔到气炸嘅，咁佢就用呢个 display 嘅肺热去帮个炸鸡保温，只系保温啫。所以见到你呢一类嘅情况咧，好多时都系原本嗰个企划同实际出嚟嘅产品有少少差别嘅，因为佢实际上其实系两个唔同嘅企划嚟噶嘛。即系譬如啱啱 FGO 个例子就系佢真出嚟嗰件同佢假嗰件几乎一样嘅嘢嚟嘅，因为一开始已经预咗会 work 噶嘛。 但是呢度有啲反应空前热烈，大家好大反应之后先有嘅。而家叫 Fancy Park 啦，道边制作所、 嗯。 当年出 RO 嗰只 game 啊，原本系愚人节嚟嘅，但系啲人反应好啊嘛，咁佢最终咪真系出咗咯。咁、 嗯、 啊，亦都引申咗后边心机重少少，介于啱啱呢两种，一种就系已经确定咗会出，然后后尾先话系啊，其实系真嘅，唔系大话嚟噶。一种就系啱啱原本完全冇谂住出，但系出咗嚟意外反应好，亦都有一种介乎中间嘅，就系、是、嗱，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佢又唔系叫你收起佢，咁啊，咁我哋喺四月一号愚人节攞出嚟讲，睇下个反应如何，即系试水温用。哦，如果大家喂正啊，屌你，俾钱你，快啲做，咁你咪变成顺应民意，即系攞嚟做一个声量调查。 嗯， 即系你最好嘅调查，最简单就系真系丢出嚟，大家反应如何。咁你反应好，咁你话诶，其实我哋有考虑过真系做嘅。如果话反应诶冇乜反应，咁啊。咁咪算咯，到佢真係一件四月一四月愚人节咯，就会有啲咁嘅嘢嘅。 最紧要就係本系咩大国啫，法国大餐厅王国㗎嘛。专出多嚿鱼产品。而呢咁嘅愚人节产品好多就多嚿鱼㗎嘛。咁佢多嚿鱼产品见到有人要，咁咪再唔再买咯。喺日本系经常出现嘅呢样咁嘅嘢。 呢种就係介于中间，就係、是、试水温式嘅。仲有一种呢，就过咗咁多年我都唔介意攞返出嚟讲啦。曾经有一年嘅愚人节呢，我讲咗一个可以叫愚人节笑话啦。就係、是、我喺快米通上面写过。先讲日本嘅传统咧，系会马上话俾你听呢个系大话嚟嘅。但系咧，嗰一刻我系就算到最后我都冇拆穿嘅。其实我最终我系喺花米通写个稿嘅、 嗯， 但系只不过系香港花米通个、 嗯、 名字就唔讲啦，因为而家你已经揾唔翻噶啦。香港花米通苹果来代理个品牌出咗一段时间噶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嗯？ 我系有份做嘅，大概就喺嗰一次愚人节之前嘅，你计翻个时间系好准嘅。个、 嗯、 事实就系我系会喺花米通度做，但系嗰阵时我用化名嘅，所以大家唔知道。所以咧呢、這个其实系事实嚟嘅，只不过我拣四月一号愚人节攞出嚟讲。咁、 嗯、 咧，如果系最终。我是会扬返出嚟嘅，咁呢个就只不过係喺嗰一日讲真话令你以为嗰个大话。咁如果唔系嘅话，最后大家都以为俾我忽鸠咗咗嘛。虽然啦嗰日讲嘢呢就大部分都唔会信你㗎啦。如果你唔信嘅，咁而家话你听，其实当年你系俾我忽鸠咗嘅，因为我真系喺花美通写过嘢㗎，不过系香港花美通咁解咋嘛。呢个事实但唔系事实之全部。即系。 唔系咁唔出奇嘅。 呢个咪就系日本好鍾意玩呢一招囉。呢、這个佢可能系部分正確嘅。即使Key 社 Rewey, 佢讲 Rewey 个企划嗰时呢，佢当年个愚人节个企划同最终出嚟嗰个呢其实有啲唔同嘅。但佢唔系话因为反应热烈所以修改企划，只系当年嗰个就系真中三少少假去 fake 救你。喂，嗰时你会谂啊，吓龙骑士零七佢走嚟写，边有可能啊？唔好意思，佢真系揾咗龙骑士嚟写。Rewey 系咁，咁样玩啊嘛。 嗯， 好啦，仲有一种都可以叫一种啦，我特别私心介绍下啦，就系 Kasai Tato 重音 Tato， 嗰个应该读重字， 嗯、 因为佢系重叠嘅意思，唔系重量嘅重。重音 Tato 系乜嘢咧？当年 Vocaloid 系咪好红嘅？咁嗰阵时纯音 Luca 都未出嘅，咁 ESH 嗰班得闲到爆嗰啲 VIPer 啲友仔，即系 VIP 版嗰扎得闲友，即系 ESH 已经系一班。闲冇嘢做嘅人嚟噶啦，而 ESH 嘅 VIP 版入边嗰扎 VIP 叫做就系入边最捻得闲冇嘢做，中意搞嘢啦。四月一号梗系佢哋嘅主场啦，咁佢就整个假嘅 Vocaloid 出嚟，假嘅 Vocaloid 就系叫重音 Tato， 搵人配音话哦，我哋整咗个新嘅 Vocaloid 出嚟，整埋个唱歌嘅 sample 出嚟喺个网页上边，个网页咧而家已经唔喺度噶啦，但系嗰个网址咧你可以连得翻而家嘅重音 Tato 官网嘅。冇啦，其实嗰阵时嗰一刻咧都真系假嘅。如果你走去笃入去入边个购买链嘅话咧，佢就会话：诶 ，Kimi 啦，只知啲巴噶，叮当嗰句啊、 嗯， 你真系死蠢。嗰阵时话大雄啊嘛、 嗯， 因为嗰个入边嘅叻他就系叮当嘅叻他嚟啊嘛。咁佢真系笑鸠你班真系谂住买假嘅 Vocaloid 嘅人，咁啊纯粹一个杨志焕笑嚟啫。但系过咗段时间之后咧，大家又觉得，喂，好似有啲唔舍得个角色喎。做咗咁多时间出嚟，做咗个角色，又画图啊，又设定啊，又有配音噶。当初 CV 佢会。写揾阿大山只叮当嘅配音啊，咁啊最大破绽呢度嘅就系想你识破到呢个其实系假嘅。咁如果你咁都睇唔到，由阿大山去做配音，咁你点会相信咧？虽然其实后屘系出咗呢个小林幸子配音嘅 Vocaloid 嘅，即系咁你信唔信啊？ 小林幸子我讲咩可能有可能嘅佢系， 唔系即系上次嗰个都正啦，小林幸子加吕卜龙，屌嗱声啫。即系嗰个睇我真系结一声笑出嚟，就系呢个叻偷窥佢谂到嘅。即系咁啊，我翻嚟，咁佢就大家都觉得有啲唔舍得。咁啊，结果就系、是，喂，不如做一个真噶啦。咁啊，嗰阵时就有个免费嘅类似 Vocaloid 嘅软件，但系当然唔会揾阿大山嚟配 CV 啦。咁啊，将 CV 嗰一栏改翻做小山乃武世，即是当初配 sample 个位。咁啊，揾翻当初佢有个 sample 配音嗰位妹妹仔，我只能叫妹妹仔，因为当年佢配的时候系国中生、初中生嚟嘅，佢系咁而家当然唔止啦吓。 结果嗱，而家依然有啊，其实系我好中意嘅佢胡他啦吓，咁就系算系一个愚人节嘅少少故事啦，咁样佢其实都会出现到各种各样呢种建基于方言，但系唔系完全系方言嘅嘢。但系近年咧，我见到有个倾向系咁啊，因为我由2008年开始储低呢、这个嗰阵时愚人节住喺网页上面啊，咁呢一路有储低嘅，然后我发现趋势以前主要系用呢个网页造假。咁开始呢个 YouTube 兴起之后呢，开始多咗啲 YouTube 嘅片，即係真係拍段假嘅片出嚟，即係譬如话咩我做咗个机械人出嚟呀，人工智能呀乜嘢，好多时都係对应返当年最红嘅主题嘅。咁今年就冇乜好特别红嘅主题，之前 FGO 好红嗰陣时就成炸 FGO 相关嘅，之前小猿好红嗰陣时就一大炸小猿喺度嘅。今年呢我都预咗有马良嘅，但係冇我想象咁多，可能真係太近啦，做唔切啲嘢。呢、这个天竺主车车有几个嘅，但系都相对唔算多。近呢一年都好乱下咯。 不过 FGO 咧，佢嗰啲愚人节真系，哇大佬，你唔使咁重本啦，越嚟越重本啊佢。 呢个系得近年嘅其中一个趋势，就系、是、越嚟越认真。FGO 系独立做咗个 app 出嚟，FGO GO。 FGO 独立做一个愚人节 app 咧，就唔系新闻嚟嘅，呢几年都系嘅。但系你啲 app 就越嚟越麻烦。最初嗰个纯粹攞圣经手嚟射下小游戏，通常两三分钟玩完嘅。大佬，旧年嗰个咧就玩咗战略游戏射塔，今年就玩嗰啲虫子砌嚟砌去，系统越嚟越复杂，系要花成日时间。大佬啊，我又要翻工，又要玩其他 app， 一日时间我点玩呢只 app 啫？ 唔介意喺度话明俾大家听，点解呢一个月我哋 Format Channel 个制程会爆炸呢？就系、是、因为四月一号嘅涟漪效应嚟嘅。就系嗰日我系冇瞓过，完全冇瞓过。但我之前已经讲紧嘢啦，所以结果后面咧，我补眠啦，补翻等低咗嘅嘢啦，系搞到而家为止都系冇办法上翻正常事情嘅。就系、是、因为我系玩好多好多好多手机 game 啊 ，keep 住大概30只左右系有掂紧嘅。嗰一日你系分身乏术嘅，你真系捉手披咁样四五部机你都玩唔晒啊！即系 iMac Minimum Life 入边今次玩格斗 game。只格斗 game 其实我打败个街机就算噶啦，因为佢做嘅内容越嚟越多，你要用几个钟头时间先打晒佢所有嘢嘅。但系佢往往系得一日时间之内公开喎，因为愚人节最多都系四月一号凌晨开始，去到四月一号结束嘅啫嘛。 系咯， 中间个时间系得一日时间，全世界一齐搞活动。如果净系纯粹我你一两分钟望完睇完笑完就算嘅，咁冇乜嘢咯。但系如果你用几个钟头打一只半只 game 就话啫，系咪全世界净系玩一只 game 先？唔系噶嘛。 咪算咯。 咁结果嗰日大爆炸，完全系大爆炸。开始调翻转，有人抱怨啊！喂，你真系当玩家个个都可以占有你24小时啊？关布上一年定前一年嗰、那个愚人节玩笑就俾人喺度屌啦。愚人节活动咧，好多时咧都系冇乜奖赏，都系纯粹博瓜笑啫嘛。但系佢头100名解谜就有石送，咁啊结果就系、是、哇屌啦声，大家就争翻头去搞，结果就好痛苦啊玩得。本来一个博君一笑嘅活动，就开始因为企划越来越认真， 攰啊， 啊疲劳啊会有啲，唔系话啲题材上嘅疲劳啊，而系真系冇时间啊大佬。我净系每一年净系做，因为我仲会豁取落嚟做整理，虽然好少做报道㗎啦，但係我纯粹基于个人兴趣。即係豁落呢个动作呢要用大概2+2个钟，中午前我会做一次，换日前我都会做一次，去豁取返当年比较有趣㗎全部豁落嚟。即係有啲无聊或者我睇唔明个 get 嗰啲我都唔攞㗎啦，但係都系用咗好多时间。然后中间打机嗰部分。啱啱我啦，呢个 app game 兴起嘅情况下，就出现个仲更加大问题。之前网页我可以成个右键零全身档，你 YouTube 影片或者 Twitter 影片类， 你仲要十分钟， 影像系花你时间，但系我都系 download 落嚟慢慢睇，冇问题嘅。但系 app 呢样嘢系连 server 噶嘛，我冇办法 download 落嚟噶嘛，我最多就系一路打一路录影，日后去回应翻。但系我系一定要用当日嘅时间去玩嗰只嘢，如果唔系我就玩唔到啦。当然你可以事后睇翻人啲 gameplay。但是相对来讲，保存是越来越困难的，因为它的越来越私有化。以前是放在公开网页上面，虽然日本的传统呢就是4月1号的东西，但是不会留底的。过了4月1号，甚至有部分是过了4月1号的中午12点就会铲的了。但是有部分呢是会永久流传的。而家都仲见得返㗎，主要系 Twitter， 佢就掟咗上去，射后不理，加个 tag Alpha Four 咁就算啦。当年我可以好简单地右键零全身都搞掂，而家就越嚟越难保存，亦都越嚟越花你时间。游戏上面呢渐渐我亦都见到一种新嘅模式，就系啱啱讲个问题，就系大家都塞埋咗4月1号一齐打活动，然后限你一日之内打完㗎嘛。咁而家开始又见到有 game 呢就从善如流啦。即系因为大家一齐搞活动呢其实系常态嚟嘅。譬如情人节活动，你有情人节我有情人节㗎囉，大家都咁搞㗎囉，都系2月14号为中心㗎囉。 咁所以就会变成，我系见有啲 game 咧已经开始延伸到4月4号、4月7号，甚至成个四月，当系一个四月嘅活动啊，即系真系当系一个正式嘅 event 啊。咁你咪唔会抱怨我一日之内要打完咯，你咪一号你唔得闲，你咪二号收到咯，冇所谓嘅。即系我已经越来越多，最花大家时间抱怨最多，最由呢个原本愚人节开玩笑嘅模式，再转换嘅 app game。咁佢就会变成宜人少少囉，即係冇咁真係玩鸠你大佬。愚人节虽然係一个玩鸠人嘅日子，但係唔係咁样玩鸠人法㗎嘛。 即係大佬啊，好痛苦㗎。即係嗰日愚人节嗰日我睇嘩呢个有 app， 嗰个有 app， 我边有咁多时间玩啊。 係啊。 跟住仲有喎，仲未计我睇片啊，上网抄料嗰啲喎。 片类我大部分都系下载咗落嚟，除非真系好短，即系几秒啊嗰啲啦。 嗱，讲起片啦，几年比较有印象嘅愚人节片呢，首先就系 Arcade Can 愚人节企画。就揾大聪明夫就拍咗15分钟啦，就分三辑录影片，就搞嘢就 Aki Ken 之后，因为大聪明夫 Aki 我嘛，咁风奇外星又 Aki 嘛，咁咧到第二期咧，佢特点就系外星 Ken 啦，又 Aki Ken 啦， 即系呢个有少少算系愚人节变咗真嘅， 系啦， 即系延伸出嚟，唔系真系成个变咗真。 因为做咩？点解会有 Aki Ken？ 其实就系、是、大聪明夫嗰个 Aki Ken 咧，喺最后一个画面咧，佢用咗风奇外星嘅录影相嚟做结尾嘅，大家以为系咪风奇外星啊？跟住原来唔系，阿风奇话唔关事嘅，嗰个私人相嚟嘅，但系结果后屘变咗真人啦，就是、第二期特点。 咁啊，唔计啲当年风头等啦，即系譬如呢、這个啱啱讲漏咗呢个 Game On Fan 好红啊，动物朋友好红嗰阵时啊，嗰一年又系好捻多呢啲咁嘅嘢。咁啊，但系有主系固定嘅，成日出现嘅，尤其是 Girl Game 以卖女为主噶啦，出呢个 Girl 西，出呢个男版的，有部分系最后成个真嘅。 呢个永恒嘅啃嚟嘅， 或者调翻转粤女 Game 就出呢个男版的，呢、這个穿越题材都好常见嘅，即系呢、這个战国版。我其实严重怀疑人龙咧，系咪呢个类似咁嘢搞出嚟嘅？即系佢系会过一啲完全风貌不相及嘅嘢，或者系啲配角算位变咗主角，即系呢个出租女友，我记得咁流嚟变咗主角。其实嗰阵时咧，我真系喂大佬咁样系咪？其实系咪算系叻他嚟嘅？你即系话俾我听，阿流嚟输捻硬啦，系咪先？ 系咯， 因为你咁样玩法，即系话佢听，佢系会输咗嘅配角嚟噶嘛？啊 ，OK 啦。咁仲有啲就係呢个梦幻襟宝都係咁样走出嚟嘅。呢个 Yulokan 同呢个比宇宙更远嘅地方。 呢、這个呢间唔中襟宝相呢间唔中仲会见到㗎。官方间唔中攞返出嚟㗎嗰张相係。 係啊，但係嗰个其实係愚人节企划嚟㗎。理论上因为即係我都唔知佢係真定假老老实实。因为4月1号发布㗎嘛。 唔知点解我其实呢样嘢嘅关系唔系好大。不过官方同又话啲 fans 呢都成日拉埋一起讲 㗎。可能气氛相近又而且都系可以出到圈，你要明白类科文化入面比较接近可以出到圈嘅作品嚟。咁啊，呢类所谓嘅梦幻襟宝啊，其实有好多咧，最终都系成咗真嘅。 又今年梦幻襟宝咩啊 ？Love Life S I F 同蜡笔小新联动， 即系呢个 啊，呢、這个我嘅呢个咧就好啲嘅，就系佢唔系出只新 game， 系纯粹入四一号，你可以有个新嘅剧本俾下载，一个短短小故事俾玩，玩完之后攞咗 capture 咁样嘅啫。喂，大佬呢样咪好咯？ 而且佢都系过咗四一号都仲喺度噶嘛，因为系其中一个跨四一号嘅 game 就系 Love Life， 我系睇住佢，然后都仲响树嘅。即系老实讲啦，你只要俾多一日缓冲咧，我已经舒服好多噶啦，真系揸埋同一日咧先辛苦噶咋。事后嗰仲喺度噶嘛，那个金宝，因为系真噶嘛，那个金宝 系咯。 呢啲梦幻金宝有时有啲咧系佢真系开发个小游戏出嚟咧，有部分小游戏咧系几好玩嘅。艾玛嚟讲咧，佢就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啦，收录翻喺某个模式入边，等你可以打翻。而家喺度嘅你，当年你嗰啲全部喺个叫 Game Center 的地方，你可以打翻嘅。咁亦都有啲其实我系想佢一路 keep 住喺度嘅。就呢、這个我记得啊 ，Girlfriend 2019啦，系前年添啊。2019年 Girlfriend 愚人节企划就系所有登场见到嗰啲啦，全部都变咗萝莉。嗱，如果你长期 keep 住我回合，我回波，我入翻嚟，我继续玩，即系咁啊。当然啦，冇啦，佢只系一日限定啫。其实有部分咧，真系切中咗观众想要嘅嘢嘅，所以佢咪而家开始倾向就系、是，哎呀，我干脆佢系一个哦呢、啊、一日或者呢一日为中心嘅日子嗰、那个活动。就是一个天马空切交跟的活动，就是这样，好多都是可以给你慢慢慢慢玩回去这样咯。 嗯。 挺有趣，一个挺特别的文化，因为它已经发展到这里，已经跟那些鬼佬啊那种玩法呢、已经完全不一样，甚至跟这个日本企业文化那种玩法都是不一样的。企业就通常就是搞一件新产品新 product 出来，就是这个比较接近鬼佬那种玩法，就是 Google 年年都有的，年年都有奇奇怪怪的玩法的啦，它现在才说没有费终止而已嘛。 嗯。 鬼佬和日本企业呢是比较倾向呢种嘅， 整个新 product 出嚟，即系嗰啲咩脑波去控制机械啦嗰类嘢，或者系有个动画网站啊，即系动画服务啊，我哋之前讲嗰啲，系就话呢个动画嘅物件，佢哋叫物件啦，即系我哋单位啊，啲出租单位啊，嗰啲放售嗰啲，或者佢哋叫物件啊。佢话我哋专门呢个动画物件 sell 俾你嘅，咁然后你笃落去，其实就系去翻当个动画。咁其实理论上你可以咁样谂啊，出租一个动画同一个出租一个单位嘅阵，系有个概念上系相似啊嘛。呢类咁嘅异想天开嘅企划咯，其实系好有创意嘅。反而调翻转咧 ，ACG 其实个创意嘅程度咧系冇咁多，反而恶搞嘅程度比较多。延伸出有啲唔同于呢个其他地方，我哋与人接玩笑方法啦，系都几唔同下嘅。咁啊，讲到咁远啦，我哋讲翻啲最贴近我哋嘅。先讲香港偶不义都好玩嘅，但系就香港就因为冇乜呢个文化。 香港唔兴用文化，喂，香港我哋冇幽默感嘅香人。 唔止冇幽默感，就系大家唔习惯呢样嘢存在，所以变成就系咧，真系要出事咧就好大镬噶啦。香港试过几单大单嘢，我哋咁都讲一讲啦。 玩完节，但系啲人唔知道当真。 最大镬嗰一就系当年沙士17年前，唔系18年前咧，一叫沙士嗰一年就话香港宣布成为逆浮风港。 唔系呢个唔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咧，日本人玩呢个愚人节咧，有一个特色就系你一眼睇出嘅。 第一你要一眼睇得出，而且系要无伤大雅嘅，就算你信咗都好啦，都唔会有好大影响嘅。 唔系，而家系呢个系好危险噶嘛？呢啲嘢，呢个玩过火。 吓，但系呢个就讲紧嗰阵时系有人信咗，然后超市抢米抢剩噶。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啦？当年十几年前都， 我几记得啦。 虽然我觉得第一刻就望就系应该系假的，因为我哋习惯咗呢个渔民节文化，我哋先知道啫嘛。即系，但系香港人唔习惯啊嘛，主要系因为香港人唔习惯。结果呢就是出这个消息那个就被人拉了的。因为其实造谣制造社会恐慌其实是犯法的。香港很多这些避而不用的法例的。另一个呢就好像是同一年同埋好粗话张国荣过身。这个就真是真消息，但是当一年当时的愚人节，那时候我都是当个愚人节。即是我想你要讲你都讲个真实少少的啦。啊哥哥跳楼自杀，你没呃够我啦。那时候 我这个已经去到一个就什么疯狂啊！因为当日我最记得嘅就系嗰日我系赶基建攻略，嗰日我喺屋企度对部电脑 cap 紧图，即系知做攻略要 cap 图，呢几痛苦噶啦。咁出去听主告面食，跟住睇新闻，跟住张荣自首啊！香港兴愚人节嘅咩？ 系啊，我嗰阵时第一样都系当咗系愚人节，然后仲系，但系唔系好对路喎，无线州去播喎。 我系个脑仲系半昏迷状态，咁食紧面食下食下，因为睇新闻，跟住咦，好似发生咗好大件事嘅嘢喎。跟住先睇咗睇，唔系喎，真喎，唔系系啊嘛，即系吓到净系成个人醒晒嗰种啊，太不可思议啊，对我嚟讲。 咁唔一定次次搞咁大镬嘅，咁近几年啦，因为我有 keep 住睇嘅，大概系呢个2015年左右打后啦，比较香港都比较多玩愚人节企划，我通常系啲 Facebook 嗰啲 fans pay 啊，见到有时都会玩一玩嘅，但系当然啦，就跟翻大家嘅老规矩啦，就系、是、第一就系讲到好假，绝对唔似真嘅，因为尤其是香港、日本咧，都大家都会有呢个共识喺度啊，嗰一日讲嘅嘢你唔可以太相信。咁但係香港冇啊，所以佢要讲个好假，同埋要即刻会爆返你听呢个假㗎，大佬唔好信啦。我记得係九巴个专业好似玩过嘅，呢个即係搞豉油嘅又搞，即係有几间开始会用呢个做行销，因为呢个其实一个非常良好嘅行销手法嚟。呢个除咗大家鍾意玩呢个祭奠式嘅感觉，点解日本嘅企业咁鍾意喺嗰日攞嚟玩好嘅时候，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良好行销嘅时间。如果你个计划玩得好呢，系真系病毒式咁样传㗎嘛，传到四围都系嘛，大家都传，然后认识你个品牌。一个企划自动找人帮你打广告，有乜嘢着数嗰呢件事？所以点解日本人先可以商业化到咁多企业会抌成本？因为好多好明显就唔系一个员工玩少少嘢，而系一个真系佢认真当成一个市场推广咁样去做。有啲公司嘅企划其实市场推广部做嘅，咁只系一个咁嘅原因啫嘛。因为佢真系可以做个营销出嚟。咁啊，香港就近年就开始会有少少，咁台湾就再早少少，同埋个规模就多少少啦。咁日本同台湾基本上都系同一个文化圈嚟噶嘛，大家明啦。 讲起愚人节企划，头先我手痕喺度揾翻，应该系五年前，2015年啊，番简偶像 Muse CD 出道决定，呢个当时喺度喷发即时拍一声喷咗出嚟，呢、这个系 我手上揸住最旧就系2008年 ，exactly 就系 Revive 个公布网页，其实个企划咧。原画通常他咯，咁大家明啦，以前通常原画啦，个剧本田中朗 Mio 龙骑士07呢两个鼎鼎大名嘅人，然后冇麻珠粉粉，跟住阿多荷兰女人就系 K 社代表啦吓，即系你见到呢个阵，除咗阿田中朗 Mio 同龙骑士07系好假之外，其实正其他都系好正常噶，然后佢哋话唔好意思啊，佢哋两个真系参与 Revive 企划。咁你就啊喺度企喺度，即系讲大话就系 QC 系马之准，你马之准 Q 条人冇啦你， 抄翻啲当年嘅记录咧，系有少少反映翻当年时代嘅潮流。因为嗰时嗰一期兴乜嘢，好多时都会攞嚟做叻他嚟。上年就好多 AI 啊、人工智能相关嘅嘢，制造机械人咧就年年都老梗嚟啊，年年都有老梗，总会有啲企业咧就话听我制造咗二足步行机械人啦，系年年都有嘅。不过今年就系有个系真系做开二足步行机械人嘅公司，就同你讲，我有个实体联动嘅机械人，即系你戴住头盔之后咧，你点样喐佢点样喐。其实呢啲嘢咧，好接近现实科技啦，已经系。再过多十年八年，就可能已经真系真实存在嘅科技嚟噶啦。不过而家暂时俾系啦。所以佢系兼具咗好多功能嘅。香港点解冇就系因为香港有咩创新公司？香港公司全部都唔系靠创新噶嘛。 我觉得呢样嘢唔关事，我觉得系香港人，我系冇幽默感嘅，我觉得香港人系。 咁啊，成日都讲啦，放松下啦，香港人啊嘛，咁啊，香港人绷得太紧啦，咁大家睇下笑下咪算咯，冇嘢噶，其实，咁大家记住有件咁嘅事。调翻转讲就系，如果你玩开 ACG 睇开宅，我听我哋 channel 嘅，其实应该都知日本呢个洋字文化啦，有几熟悉咁解嘅啫。咁应该就唔会俾人呃嘅，咁啊。咁咯， 今年其实真系我最中意真系小新嗰个咯，小新 SIF 联动咯，因为最紧就系你唔使再 download 只 game 啊嘛，你 我就今年嘅话就中意 Mini Life 嗰个格斗 game， 佢真系做一只格斗 game 出嚟，成扎女就系格斗，佢因为始终系一个小企划咧，佢个 呢类企划咧你唔好大啦，你出只 game 要出咁鬼大只 game 咧，我觉得玩够我，你唔系搞笑嚟玩够我， 咁我觉得格斗 game 算系 OK 噶啦，你打场格斗 OK 简单， 你打个格斗 game 几分钟啫嘛，咁几分钟你玩完，你都系玩完笑完就算。如果你打爆 啊，因为当年 Time Moon 咧，因为 Time Moon 系从来都系愚人节大手嚟噶嘛。当年 Time Moon 未 FGO 年代啊，打黄龙十二宫嗰、那个好简单啫嘛。总之就每两个钟头开一关俾你，嗰一关你揿网页 game 睇几分钟。喂，大佬依咪啱数咯，你每日咁样痛苦，要我同你即系一口苦战咁仔嘛。 嗱 ，Time Moon 痛苦嘅地方咧，就主要系在于我入佢嘅网站好捻痛苦。年年即系而家好似好咗，而家佢应该有钱买 server 好就好咗啲。之前系年年一到四月号准时日本时间凌晨个 server 就 down 咗啦，即系佢唔系真系死晒，佢就要死不活捞得好捻好捻好捻慢，捞到佢会出叉烧包。我而家大家都唔知仲记唔记得有咁嘅名词啦，真系张图捞唔到出嚟出去话，然后叉咗佢。 而家难啲啦，而家 有钱啦，当年人哋仲系一个同人社团，冇乜钱。唔知啊，到后边成立公司都好啦，都唔系大卖，唔系赚到盆满钵满噶嘛。但系而家赚到咦啊嘛，就唔 care 需发成本啊嘛，所以咪冇事咯。但系当年啊，你讲 Time 我最大嘅啫，反而唔系佢啲嘢有几咁恶搞，几咁过瘾，其实都几过瘾嘅。问题就系佢督入去网页嗰阵时咧，系好痛苦嘅。我喺度死捞难捞，喺度托捻住，系讲紧咧一边开网页，另一边就开做紧其他嘢，因为我望住佢，你出嚟未啫？即系要系古早网络年代人先有呢个嘅印象嘅，就系啲图咧系一条一条咁走出嚟，即系而家系唔会有呢咁嘅印象出嚟，出到就出到，出唔到就出唔到噶啦。其实都会嘅，理论上都会嘅。如果你网速比较慢，而且咁啱你捞个劲比较大，即系十几 Mbps 咁样咯。 不过唔好话，我一开始咪话愚人节企划变真嘅，其实 FGO 都有嘅。嗱，头先我讲啦，黄六十二宫事件咧，佢嗰个迷之女主角 X 咧，系后屘系变 FGO 实装角色嚟嘅，而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嗰个角色嘅最初原来就系愚人节企划。 呢、这个系真系好常见嘅，因为嗱一个兼具公关宣传、市场调查，再加吸引人流，然后就大家玩家之间增进感情，一个集咁多功能于一身嘅活动，而且日本仔最中意做乜嘢啊？祭典，即系个江户之子最中意就系咩啊？打交、祭典、 祭典、台桥， 系啦，咁所以佢哋玩起嚟咧就真系可以好点。呢、这个当然都系日本玩愚人节，其实甚至比呢个鬼佬更加热衷、更加热闹，就系都因为咁样一个好特别嘅日本专属于日本嘅愚人节文化嚟嘅咯。好啦，咁啊都讲到好多嘢，咁啊，争啲再攞咗最紧要嘅就系我哋荒漠自己本身的 系啦。 其实我哋偶不如我哋都会玩嘅，不过就因为搞完自己嘅话，其实好多心机啊，所以我哋通常都系熄两只部机就算啦。咁结果啦，我哋愚人节计划成真， 就熄机啦。 我哋荒漠茶馆终于接咗啦。 纯粹其实点解纯粹？ 我哋最少讲咗三次接埋，我记印象中我哋应该最少讲咗三次接埋。 唔系每年都有嘅，因为通常咧，我哋四一月嗰日咧就通常闩机围执 sofa。 系啊， 总之就将一年嚟所要做 sofa 嘅全部喺嗰日做。 系啊，所以呢个就点解我哋会喺拣喺嗰一日话我哋闩 sofa， 就主要系因为我哋个 sofa 真系要闩晒。点解近年就少咗咧？就系因为冇人搞 sofa， 所以嗰日唔需要闩，系啦。 因为终于就烂啦，越嚟越烂。 咁所以都唔需要喺嗰日借机去闩个 sofa 咁啊。 结果就真系闩咗啦，而家。 但系而家就唔好意思，呢个愚人节企划都成咗真啦。 咁啊，不过唔紧要啦，我哋 Discord 已经开翻啦，我亦都唔少人嚟啦，即系依我哋唔少人，即系好认真讲，我一开始谂住咧几廿人围围围嘅啫嘛，点知而家呢一刻见到我有百几人， 活跃地讲十零人算 OK 啦，即系我呢啲小讨论区。真嘅，当年科密茶馆咧整嘅时候，因为得少翻两三只啫。 咁、呢个就科林嘅问题嚟噶啦，呢、这个时代眼泪嚟噶。 呢、这个科林历史我有机会再先得闲先再讲啦。 又开支票， 有机会先咯。 咁啊，重申一次啦，科密茶馆曾几何时最高上线数系315定317嘅，系有300人同时在线。 我有个刻薄讲法啦 ，JF 啊，曾经香港最大游戏讨论区，而家几多人上啦？ 诶，咁呢啲就咁就算啦。 即系思维，而家得思维嗰答。 好啦，咁啊自己可以答都讲埋啦。咁啊，我哋呢次 好啊， 呢个礼拜 今个礼拜到啫。下个礼拜应该都唔怕开定期票噶啦，就 Apple 发表会都会讲下嘅。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